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你成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其实请你 William 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你说的你的标的创作都有人肯定了，那你也要维修，怎么解决维修的问题，或者甚至有些可能有些买家呢买之后可能会投诉的，有时觉得我不是想要这样，有没有试过这些例子？ 我都会啊，因为我们始终是买一个工艺品，因为陀飞轮是讲很多零件，是上千个工序，是很复杂的一个艺术品，那始终我们买的价位有这么高性价比，那有些客户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哎 高要求了。 啊，係啦，或者係佢哋會覺得，喂，可能係普通嗰啲即係戴法，可能同一般電子錶啊，或者運動錶嗰種戴法係相似。咁但係其實我哋係一個陀飛輪，所以相對嚟講，有時咧，我哋都會同客户多啲去溝通咯。咁同埋盡力咧做到最好嘅售後服務俾客户。 點樣戴會更加好咧？你講嚟聽下。 其實一般機械錶嘅戴法都係話盡量，譬如話簡單嘅，避免戴遲啦，即係例如臨瞓前手機盡量唔好擺隔離啊。咁或者唔好話，因為即係唔單止陀飛輪啦，任何機械錶其實你話太激烈的碰撞都會令到零件咧就會即係有機會震動啊，受即係甩咗出嚟啊，即係其實有種種要注意的事項咯。咁啊，但係我哋就一般在防震啊，或者係有好多嘅唔同嘅技術層面上咧，我哋做到盡量就係平時戴咧大眾化戴咧都冇乜問題。不過我哋就始終係做一個最複雜嘅陀飛輪，所以喺呢個過程之中，當然都會有唔同嘅即係挑戰啦。咁但係亦都好開心，就亦都有好多客户嘅欣賞。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一路就係希望咧，透過唔同嘅努力咧，令到客户感受到，即係無論呢個品牌大家中唔中意都好啊，但係起碼認可呢個品牌一個好有熱誠，同埋充滿住一種奮鬥嘅一個品牌咯。 咁啊，講下頭先你講維修，講多少少，其實多數如果係維修，係邊部分係最需要維修，或者係點樣去維修會能夠襟用啊？各方面嘅 其實維修就即係冇，即係好多嚟講，有時最簡單，你話錶帶啊，或者錶殼啊磨損啊，或者點樣嗰啲就好容易啦。咁你話機芯嘅故障，其實就好少嘅，反而有時就好，有時睇到係可能碰撞啊，有時好明顯係即係激烈嘅撞啊、撞擊啊，或者有 濕水會啊， 濕咗水都唔得，係啦。但係當然我哋有防水啦，其實等於好多機械錶一樣啦。但係你有時譬如話你即係譬如話你去焗桑拿啊之類咁樣啦，即係或者温泉之類啦，即係熱漲冷縮。咁樣咧，你個金屬嘅都會有熱漲冷縮情況，就入水咯。即係有種種嘅，咁呢啲全部唔係淨係陀飛輪，而係機械錶咧都會日常要注意嘅嘢咯。咁但係就我哋個售後服務好強咯，咁亦都喺香港有一個師傅，有呢、這個都好難得喺香港呢個地方，我哋有自己工業啊，自己嘅師傅，有四五個師傅而家係不斷去做裝盒，亦都將呢個技術慢慢喺唔同嘅國家都有個維修點去幫客户去照顧佢哋嘅需要咯。 係因為好似我死瑞士訂啲鐘錶翻嚟咧，一定要去拎翻去瑞士先維修，就好麻煩啦。 係啊，係啊，所以就係咯，就係咁樣啊。所以我哋都一路一路，所以個研發車間都對嚟講係一個好大突破咯。 咁我睇下啲相片啊，我都知道咧，你其實做咗好多活動啊，甚至咧你有好多嘢啊，又介紹下呢個。 哦，呢個就啱啱幾日前我哋同阿任達華太太琪琪啦，國際名模琪琪啦，就創作啦。咁呢種咧又係我哋最特別嘅地方啦，就係除咗我哋中西合璧有好多唔同主題之外，亦都同好多香港嘅成功嘅人士同埋香港嘅名人明星咧去合作創作咧個陀飛輪嘅手錶啦。咁呢兩款錶其實係好有意義，同埋咧香港好似有好似琪琪呢種即係大明星啦、名模啦、華哥都係啦、任達華先生影帝啦，咁但係佢哋其實 同時間咧係對創作藝術咧係充滿熱誠同埋充滿呢個創意啊！ 係任達華好勁嘅影相，好叻， 好叻真係，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嘅合作之中咧，其實係好好，佢哋俾好多鼓勵我，欣賞我哋嘅努力，亦都會有個心想支持翻自家嘅工藝。 係，我想講下呢句個設計概念係啲咩咧？個故事 呢個設計個概念咧，就係以一個維也納嘅春天，即係咁樣嘅標題，但其實咧包含咗琪琪嘅一個童話故事，一個內心嘅世界。咁呢個係講及春天咧，有好多嘅童話故事啦，入面有兔仔啦，有千秋啦，有啲譬如話有個小女孩啦，小女孩係好似個小公主咁樣啦，亦都有好多嘅樹木啊。咁當中嘅元素，我哋有分兩款，一款紅色，一款綠色。咁綠色係用綠寶、紅寶咁啦。咁紅色嗰只直情個心心喺十二時咧就充滿著愛啦，希望呢個世界。咁到轉嘅時候，心木十步會轉嘅。咁呢款錶我哋其實開始啲係最開心睇到一個香港品牌。頭先我講咪話啱唱就萬零蚊一隻，到慢慢咧你見到個牌子一路一路，我哋落啲奢侈品，即係有啲鑽石珠寶咧，做到個效果由幾萬蚊、十幾萬、幾十萬，甚至乎去到幾百萬一隻咧，我哋都有客户去中意一個香港嘅品牌。咁呢樣嘢其實喺同行工業啲前輩們，佢都覺得欣賞，佢話哇好開心，因為我哋好多時嘅印象就以為我哋喺鐘錶業啦，可能香港好少有自己牌子咧，要做出入口為主啦。如果有的話，通常都係啲平價啲嘅。咁原來其實我哋香港自己都可以做一個工藝高級嘅工藝品，咁呢樣嘢我都係好開心。 即係其實提醒到咧，香港每個行業其實你只揾到你自己嗰條路咧，可能做咗一個好嘅創業，因為你機會，我諗你都係想同啲年輕人分享啊，即係揾到自己一條路係好特別，可以走出嚟嘅。咁我哋下一張相我睇下啦。 好啊。 好啦，呢、這個咧頭先 你呢個好開心啊！呢、這個咧就我哋一步一腳印啦。而家就頭先講就話香港啦，咁頭先有提過日本啦，但其實而家一步一步咧就有二十幾個國家咧開始開拓我哋嘅品牌。咁當然。咁多國家之中有啲可能真係 BB 仔啦，即係啱啱可能真係即係開發緊，可能擺嘅標嘅點啊好少啊，或者係一個幼兒。但係咧做品牌最開心嘅地方咧，係你睇到成個成長嘅過程，而嗰種過程咧係令到你充滿著開心同埋成就感。當然亦都係最感動，就係一個香港品牌世界各地可以發光發亮，特別係一個鐘錶品牌咧係好難能可貴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去年啦，就喺 New York 啊，即係 Times Square 嗰度啦，就有一個發佈會，就揾咗Jermaine Jackson， 即係 Michael Jackson 嘅哥哥，就係、是、Jackson 5咁啊，設計咗一款佢自己嘅陀飛輪。而嗰陣時咧，係好多外國嘅媒體嚟報導啊，好多外國嘅 VIP， 即係美國嘅，咁都好欣賞我哋嘅產品，係讚不絕口。咁呢樣嘢我哋都係好開心咯，即係 crossover 嘅層面，我哋慢慢係去到多元化同埋國際級咯。 咁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好啊。咁啊，頭先都講啦，即係我覺得香港係好多嘢係需值得支持嘅。咁我覺得運動界別亦都係一樣啦。咁我同 Marco 即係傅家俊先生咧，因為喺個運動界別之中，首先如果一個運動員可以代表到世界級嚟打比賽，而有個世界排名咧，係已經係好犀利嘅，仲要去到咁前，咁多年嚟都維持咁高水平。咁同埋桌球呢個運動咧，佢本身其實係好配合陀飛輪，因為知道頭先講咗咩高級機械錶，係啦，要精準啦，一絲不夠啦，因為你歪少少零件，等於你篤波你唔可以歪少少。第二就係咧，佢戴嘅時候唔會有激烈嘅碰撞，因為你激烈嘅碰撞好容易咧，就真係任何。即係高級機械錶都會有機會受到影響，咁所以桌球嘅運動好 match， 加上傅家俊亦都香港之光，一直為香港攞咗好多榮譽喺桌球啊，喺運動界別，所以我哋同佢咧就創作咗一隻佢嘅陀飛輪，呢款陀飛輪係佢將桌球嘅文化擺入去嘅，咁因為後面嗰幅圖就係啦，因為但係又即係其實酒桶型啦，跟住咧其實147咧就用唔同嘅顏色。去1.4.7用唔同嘅寶石嚟，黑色嘅寶石嚟，黑色嘅鑽石嚟顯示出啦。咁跟住再加上咧嗰啲 slooker 嗰啲 stand 嗰啲紋啊，亦都有好似個陀飛輪轉動，好似個波轉入去個洞入邊啊。咁今年亦都係20周年，我哋都會同佢繼續創作一款佢入行20周年嘅手錶。即係我覺得即係做品牌或者做我哋呢個陀飛輪有咩開心嘅地方咧，就係、是。可以咧，將香港一啲正能量或者香港值得歌頌嘅一啲精神咧，我好希望透過手錶咧，係可以一個工藝品咧顯示出嚟，亦都鼓勵翻佢哋。咁啊 ，Marco， 我哋係好好嘅兄弟嚟噶啦，已經係好 friend 啊，係。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好啊。 咁頭先講咗華哥啦，影相冇得頂啦，咁樣係啊，咁亦都係好開心啦，即係呢個合作頭先介紹咗啦，琪琪嘅創作咗啦，咁華哥自己都諗緊嘅，咁亦都有啲好好嘅主題係創作出嚟，咁就分享翻我哋嗰個辦公室咧，亦都係古色古香啦，中西合璧啦，咁就好多朋友咧，或者係無論係各界名人啊、演藝界都好有興趣，咁我哋同時間亦都好中意咧。我哋呢一個即係辦公室或者係廠啦，一個車間咧，我哋咧就有時咧都開放出嚟，俾唔同嘅學校、唔同嘅線團去分享。早排我哋其實有聾啞協進聾人協進會嗰度咧，我都邀請咗佢哋。咁其實係佢哋有聽帶翻啲助聽器，其實會聽到啲音樂盒嗰啲聲嘅，甚至有啲係弱聽。其實你嗰啲音樂盒好響啊，佢聽咁佢哋會好開心咯。咁呢個其實我哋一路係有一個咁樣嘅， 會回歸咁樣。 我哋做好多，我哋一路做好多。 咁我哋下一張我睇下咯。 好啊。係啦，呢個就係第一版。 呢個就係你啲書啦，係嘛？又分享會啦，又。 呢個就上年我哋出，咁我除咗做演講分享之外，其實一路都跳出自己 comfort zone 嘅，因為一開始咧，好細個識我嘅朋友，或者啲中學、小學同學咧，就好知其實我係一個好靜嘅人嘅，嗰陣時喺學校，即係嗰啲上堂啊唔舉手啊，即係盡量唔好俾老師見到我啊嗰啲咁樣咧。咁但係因為做品牌啊，大家都知道做品牌同傳統工業唔同，有啲工業可能就可以越低調越好，但係做品牌咧係一個需要靠自己，如果特別自己係一個創辦人投入去做咧，就要靠自己帶動品牌，所以我要必須要去好努力去。即係比較高調啲去做唔同嘅活動啊，去將自己去走出嚟去講去寫，咁能夠去講，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突破。咁我一路跳出 comfort zone 就去寫啊嘛，細細個其實我已經幾中意寫文嘅啦。咁都係多謝我太太鼓勵，佢話：喂，你其實你咁中意寫，不如你自己親筆寫啦。咁我真係親筆去寫，我幫報紙寫咗專欄幾年啦。咁呢幾年，我覺得哇，呢啲文章其實我歸納下，再寫下，再修改下，其實就可以結集成一本書。亦都呢本書好希望可以聚集翻我咁多年呢五六年，即係入邊都有好多名人啊，即係政商界名人啊、明星啊咁樣。但係其實都仲有啲係同我一起合作的伙伴，譬如我日本代理啊，我有些做工業的合作股東啊，他們幫我寫完之後呢，其實我覺得這本書一來是一個 case study 給很多年輕人，二來也是一個我很好的回憶，也都希望留給我的家人去一個欣賞，所以就這樣就出了本書了。 想問一下，你現在現代人最困難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朋友或者一個即係相信任嘅關係，呢啲能夠即係長遠建立同你嗰啲合作嘅夥伴係一個長遠關係咧。 我覺得誠信咯，最緊要係誠信好緊要，同埋咧要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去發展好每一段關係應承嘅嘢，同埋一定要做到嘅嘢咯。即係呢個我覺得好關鍵。即係我哋由呢七八年嚟，我哋好多唔同嘅合作夥伴。咁我覺得香港創業有一個好處就係話你即係當然挑戰就係話哇寸土寸金啊，人工好高啊，但係咧就係有個 power of mouth， 因為人與人之間好多都係重疊嘅，即係識嘅人啊，好容易就是、哦原來呢個加上而家 social media 有個個都啊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 TikTok 啊咁樣，咁發覺原來哇原來真係好容易就可以透過人與人之間嘅介紹，令到更多人認識我哋嘅品牌，咁呢樣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優勢咯。咁我好珍惜每一個緣分，同埋飲水思源咯，即係我永遠係邊個幫過我嘅。邊個由我七至八年都直至到永遠，我都會記住佢嘅恩惠。咁呢樣嘢，我覺得就係人唔可以忘本、無忘初衷咯。呢樣嘢我都係我自己好 做人之道啦， 做人之道嘅。所以點解咁多貴人成日願意扶持我咧？點解咁多咁成功嘅大企業家都可以伸把手喂扶一扶 William 啦？咁樣就覺得呢個後生仔真係個態度值得扶一扶喎，咁樣。咁我所以都好多謝大家，咁我都好感恩嘅，係啊。 所以而家聽緊咧，啲年青人咧都係以你為鏡，因為學到你咧即係處事啊、努力啊各方面嘅嘢。 其實我都係跟大家學下嘢，希望大家可以有啲嘢教下我，教我多啲，係啊，因為自己都仲係學緊，即係七八年。其實如果一個品牌嚟講，即係都好短嘅，即係對比好多哇八年品牌，我哋好希望個牌子係做到可以傳承落去咯。咁希望有啲咩大家都多啲指導我，係。 好，咁你繼續啦，向前睇下啲相片啦。 好啊。咁跟住咧，其實咁嘅，咁一開始係多講啲社會責任啦，因為譬如話呢個好感恩六叔啦，咁亦都好多謝馬時亨博士啦，原來你係六叔啲大學同學，咁呢個點咧？我哋咧去咧做一款六叔咧，咁因為佢嗰次去採訪我嘅時候，我見到哇，原來佢 office 咁多咁靚嘅牛嘅收藏嘅，咁當然你知道股票咁，梗係牛市啊好好啦，同埋牛係代表中國人吉祥。 勤奮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象徵，所以牛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工藝創作。那陸叔跟我們說，不如大家一起做一隻牛錶啊，將陸叔的收藏或者將陸叔的設計創作出來。陸叔都真的很用心跟我們創作，也都很厲害，很有才華，創作了即很漂亮的牛錶。但我們都有個向善的心，陸叔都是，那就想起，不如找馬時亨博士啊，去即是其中一個擔任一個重要的一個慈善機構，叫做健康快車。咁呢個地呢、這個咧就係幫好多即係有需要眼疾啊有需要嘅人，咁一個好好嘅慈善機構。咁我哋一直以嚟咧就一路咧就買出每一隻錶咧都捐翻出嚟。我哋將我同陸叔將所有嘅即係好多嘅利潤啦，好多嘅利潤啦都捐出嚟，咁啊俾健康快車係啦。咁捐啊捐啊，其實捐咗幾百萬嘅啦。咁我哋做咗兩個款，咁我哋每次都係搞一個活動，希望咁呢個其實我哋之前譬如話有同孫圈啦，又有好朋友，有一個好尊敬嘅即係好朋友嘅老師啦，佢咧就保護遺棄動物協會設計咗一隻錶，咁捐俾保護遺棄動物協會。咁類似用呢種方法，好似嗰陣時同 IPS 有個好著名嘅 PR 公司啦，就創作同呢間揾呢間小姐創作咗一隻保育熊貓 IPS 嘅即係一個陀飛輪，就捐翻俾你間慈善基金，即係你一路都有做好多同慈善一齊嘅嘢，因為呢個都係上天俾個禮物，因為一隻陀飛輪係真係可以喺慈善嘅活動，因為呢個高工藝品咧喺慈善啊，喺唔同嘅拍賣啊，或者係唔同嘅善團係可以籌到好多款。 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呢個就是你哋嘅鋪啦。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而家都有差唔多如果即係連埋展覽廳都有10間左右啦，就世界各地都有啦。國內有幾間，日本有一間，咁嚟緊日本又會幫我開多間。咁跟住香港咧，我哋尖沙咀之前有一間啦，而家咧就變咗去咗銅鑼灣啦。這個就啱啱我哋又係幾日前影裝修緊，咁嚟緊會即係好感恩太子鐘錶啦。太子鐘錶鄧主席鄧太都係我啲創業老師，係好扶持我嘅，咁亦都好有心支持香港品牌，因為太子喺香港都係最強的一個買錶的一個銷售，即係錶同珠寶都是很成功的。咁我有個位咧喺羅素街，係俾我哋做一個即係專門店咁樣。 你開放咗嘅時候，我哋就走睇下。 係啦，咁所以見到就係由俾人拒絕、拒絕、拒絕，到一步一腳印，而家有200幾個點啦。咁開始越多銷售啦。其實就係想分享俾所有朋友聽，其實即係冇嘢冇可能嘅。最重要是堅信自己的夢想，當然在堅信的過程要付出努力和自我反省和不斷地改良個制度，那怎樣都有機會成真的，我覺得怎樣都可以成真。 好，那我們下一步了，下一張相片。 好啊，咁頭先講嘅就是拍賣啦，即係其實我哋拍賣咧係一個好好嘅，即係當然對於品牌嚟講，亦都好多人更多我哋希望認識我哋品牌人認識到啦。第二就亦都可以透呢樣嘢咧，捐俾好多唔同嘅慈善機構。呢個頭先我就一路帶住一個故事，因為我有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咁呢個 crossover 同阿華哥華嫂咧，咁呢個就係喺北京咧有一個好好嘅慈善晚宴咧，就拍咗70-80萬咁樣。咁我哋試過有唔同嘅拍賣，之前我都好感恩，譬如呂良偉老師咧，佢畫嘅雞係超靚嘅。咁我哋上年有個拍賣會咧，亦都好榮幸咧，籌咗幾百萬捐俾佢自己嘅一個慈善基金。咁所以透過拍賣，其實一來可以籌得更多嘅善款，幫到好多嘅慈善機構。第二就亦都令到好多朋友知道，喂，原來呢個品牌嘅價值，一個工藝品嘅價值係可以咁大嘅喎，又可以做善事，又可以令多啲人認識我哋嘅品牌。所以我哋係好樂意做好多唔同嘅慈善拍賣咯。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好啊。咁就頭先講，就係呢啲分享啊，即係我哋個工廠啊，咁呢啲門口嘅相啊，點樣啊？呢個我哋師傅喺度示範啊。咁你見到我哋冇停過噶，即係好多人都話：喂 ，William， 你成日咁忙嘅，你好似唔使你其實你淨係做嘢已經咁忙，點解你仲要花咁多時間去講呢啲 talk 啊？去咁樣咧？即係哇！你24小時都唔夠用喎、啊，但其實對我嚟講咧，好似今日呢個專訪嘅一樣，即係呢啲係等於我心靈嘅一個推動力。因為如果一個品牌有埋一種心靈嘅推動力，就等於好似好多人去做義工、去做慈善。因為我好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我自己其實都即係仲有排學，一個係少少嘅一個工業嘅例子。但係如果透過我嘅一啲少少嘢，可能更多朋友去話：，我更加相信自己原來可以有夢想嘅、或者我更加相信原來香港仲可以做工業嘅、咁或者佢覺得喂，原來香港自己品牌有得發揮嘅喎。咁其實我覺得好有意義，同埋係世界各地真係有 email， 外國的大學都話：喂，我想嚟睇依間香港的公司。咁、其實為香港宣傳，我個都覺得好榮幸。好似今日做呢個專訪咁，即係呢個其實係俾我一個心靈。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喂，我去幫人，其實係人哋幫緊我，因為我係透過佢哋嚟跟住溝通的過程，我學到很多東西。第二就是我自己都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的時候，我的原動力就很大，因為你都知道很忙啊，做這些每天都不停覆東西，每天都在，當然為了商業，商業都要堅持要賺錢怎樣怎樣，但更多如果有這件事給我做一個背後的支撐，我會覺得很有意義，我就繼續咬曬關去做。 為什麼我們都要訪問你很重要，就是因為你屬於香港品牌，我們覺得香港品牌好像似乎近年越來越少啦，當然我們都希望即叫鼓勵更加多，即香港其實有很多好東西，我哋揾翻自己香港文化、歷史，即係珍重翻咧。我哋會其實香港， 所以我哋好好啊 ，Gloria， 我都有留意你，即係一直都咁好，呢個節目好好，所以你一直都做好多嘢，即係幫翻香港社會，呢個好好感動。 咁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即係所有嘅香港嘅即係有精神又即係發揮嘅人嘅嘢嘅節目，除咗節目，我哋節目之外咧，繼續睇下張相片啦。 好啊。哦，呢個就啱幾日前咁樣，因為其實我嘅相啊真係太多啦，我做即係唔同類型。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活在當下嘛，有啲咩特別嘅我就想分享。呢、這個就係去即係、我帶埋我啲有幾個同事好有心，同埋我啲屋企人咁啊走去做義工啊，探訪老人家咁樣咯。咁我覺得就係話其實好開心的一件事咯。咁當然我哋個 logo 會即係咁啊贊助咁啊萬希全。咁但係更多其實我覺得係真係落去，即、就、係、是、你要一定要除咗贊助，係啦，你要同佢哋傾偈。咁老人家其實好熱情。我自己又在青海，即是一個中國比較貧窮的一個省，我都有去探做一些慈善工作的時候去做探訪，其實他們是真的很感動的，他們看到我們來，他們真的拿了他人生最最豐富的食物來想請我們吃，想即是你會覺得很感動，其實他們就是想你去關心他們。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就是我品牌的原意，即是我覺得萬希全這個品牌是一個俾希望嘅一個品牌，即係萬眾希望的泉源，泉水就維多利亞港，即係香港有一個小漁村到國際大都會。但係希咧就是、希望，咁我英文名叫 memorial 加 original， 紀念價值加獨一無二。咁中文就係發音要似，咁我哋就萬眾希望的泉源。我好希望透過唔同嘅慈善活動，俾希望俾唔同嘅朋友咯，即係略盡綿力啦。我哋都係一個即係小公司，但係我哋會努力咯，係。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啦。 好啊。咁呢個我覺得好感動嘅，呢、這個就幾年前有套戲叫做《五個小孩的校長》，咁我透過活動認識咗導演同埋編劇，咁佢哋係一個非常之善良嘅人，亦都好有心去即係帶俾個主題，就係每個人都要有夢想。咁我這個慈善活動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真的很落地去支持，我支持不同的中學去包場去看、我記得當時的反應很感人的套戲、你有沒有看過？ 我知道看過， 你有看過？當然，你看完之後，哇！ 我跟我老婆看到哭到真的頭痛、直情真的很少哭，即是停不到、因為感人到。那時我看完，我記得呢真的是首先老師很感動，老師說、真係啊！啲學生其實我哋係好多教育上嘅嘢係可以支持多啲學生、而校長自己都會好感動，佢覺得啊，原來其實 即係佢個犧牲都有價值。 係啦，咁跟住我好記得就係有個啲小朋友喺啲即係初中啊，咁佢哋喺度喊，原來佢第一句就話：原來我睇完呢套戲，我終於都明白，原來呢個世界仲有夢想啊！咁樣樣。咁、其實你諗下一個咁細個香港嘅初中生嚇。佢咁細個啫喎，佢已經原來喺佢個世界咁灰暗嘅喎，即係佢會覺得哇，即係原來係冇咯，唔使咩夢想啊咩，咁其實原來係真係有，好似睇過我睇呢個校長，其實呢個世界好多人係即係需要呢種激勵，呢種正能量。咁我覺得呢套戲就好有意義。咁我所特別，我做咗好多唔同嘅慈善工作，但係呢一個我想特別 mention 下，我好欣賞佢哋，好欣賞呢套戲，好欣賞呢個編劇同埋導演，同埋好欣賞。每個有心同即係呢個學校嚟接受我哋呢一個慈善活動嘅老師同埋校長、學生們咯。 好啊，下一張相睇下啦。 好啊，好啊。哦，咁啊，呢啲其實都係分享咯，即係我自己，我幫好多大學做客席講師啦。咁咧有時間就做好多唔同嘅分享。其實分享過程自己學咗好多嘢，因為學生其實係提問係教，有時係真係教翻我好多，所以我都好多謝。 你頭先咁講呢個咧就好有意思啊！有啲咩提問係令到你印象好深刻，覺得啊佢帶嚟一個可能刺激啦，對你嘅思想上刺激，或者甚至一個反省咧？ 其實即係譬如好有啲學生都會話：喂，你而家個定位 萬希全的定位會不會很亂啊？你咁多 crossover， 你邊個真係你自己啊？咁樣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我都會喺度反思，喂呢樣嘢其實係咪真係係要點樣去處理呢？咁開始就不斷咧去準備咧自己嘅產品啦。咁今年嘅成功由上年開始咧，首先我多謝，首先我父親係一個藝術大師，好勁去創作嘢，呢、這個真係冇得頂。咁呢樣嘢我想學都要有排學嘅，真係，因為要好專注啊，我即係同埋係要，因為我自己要兼顧 sales marketing， 咁同埋咧。我哋嘅設計團隊啊，我哋其實加加埋埋就做咗一個好獨特嘅香港嘅自己嘅一個產品。咁所以喺個過程之中，我去堅持，但同時間我都會同學生分享翻，其實係點解會咁呢，好清晰話俾大家聽，因為一個品牌喺咁新嘅過程，唯一一樣嘢就係目標係咩？個定位就俾人哋記得，定位就俾人哋記得。所以透過唔同嘅主題，人哋記得呢個品牌先。咁先有自己 character， 因為好多嘅大品牌咧，其實咧原來 check 翻，好多人而家就哇覺得好似嚟去都一個款啫咁樣，嗰啲係好成功嘅品牌。一個成功嘅品牌係你做 嘢㗎，其實 係啦，你做一樣嘢，你可以共光100倍、1000倍、10000倍啲人認可嘅價值。咁我呢個新品牌一出嚟嘅時候咧，我做咁多嘢，啲人亦睇到1/10。而家啦，我覺得可能睇到一半啦，或者1/3左右。咁仲有好多嘢係要再 upgrade 咯，所以一路透過唔同主題，同時間一路都兼顧自己。品牌嘅原創產品呢、這個都好緊要咯，所以就學咗真係會學好多嘢，同時間更加清晰可以將品牌所有嘢就分享俾大家聽，因為透過講嘅時候我自己都更明，哦原來我係咁樣諗嘅個牌子，有時唔講出嚟真係唔知嘅，係啊。 咁我下一張我睇下啦。 好啊。都係一樣啦，呢、這個就啱啱喺一個叫做亞洲研討會喺日本，因為我都係活在當下，有好多啲啱啱嘅相。咁就喺東京舉行啦，咁好榮幸咧，就代表香港即係標鐘錶會啦，我哋香港鐘錶業總會一個好70多年嘅一個好歷史悠久嘅會啦，由孫炳書博士咧去創立嘅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會嚟嘅。咁我自己好榮幸咧都有幫手啦，喺入邊做副主席啊，做唔同嘅部門啊幫手。咁呢個就我代表去分享，咁分享嘅過程之中，其實都好開心。喺亞洲唔同嘅地方咧，都認可同埋都會有個業界嘅交流，呢樣嘢我覺得好好。 咁你喺到呢個交流會裏面咧，有啲咩令到你覺得印象都係好值得去學習呢？ 交流會係我覺得，因為去亞洲研討會，佢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搞嘅，有時喺馬來西亞、新加坡、喺日本、喺中國、喺香港、喺台灣，咁其實透過唔同嘅國家咧，你會睇到成個業界嘅文化嘅。咁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文化，但係佢哋咧全部都係保持住一個對嗰個行業嘅熱誠同埋愛心啊，即係嗰種熱誠啊，即係有時。你諗下，我有時我自己邊有資格話做一攰啊？好多老行專做咗幾十年，都係一路喺度創作，一路喺度研發嘅時候，所以呢樣嘢其實對我嗰個鼓舞都好大嘅。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好啊。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啱啱春茗嘅時候啦。咁我好開心啦，又星光熠熠啦，有好多我哋合作夥伴啦。頭先都有講啊，女哥、女太，咁啊，鄧生、鄧太、太子老闆娘啦，同埋太子老闆啦，咁同埋譬如東方啊、國哥，跟住好多，跟住阿琪琪華哥、阿陳曉東同佢太太上年我哋一齊合作去唱廣東歌，我將佢設計隻錶擺落廣東歌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等於是一個創業7至8年的一個 milestone， 就是我好記得我嗰時7至8年搞春茗咧，咁一張飯台咁樣，咁就開始啦咁樣。咁一年就我哋透過唔同嘅合作，當然仲有近叔啦、近帝強大師咧，其實佢嘅創作佢都係設計界嘅南山北斗，係我哋即係好注重嘅。咁我好感恩就係我最早嘅 crossover 就係近叔，但係我哋啱啱嘅呢個春茗咧，佢都會光臨啦，光臨到我哋好多年嘅春茗，佢都好支持我哋咯。咁呢樣嘢其實證明就係、是、好多嘢其實積累翻嚟咧，你睇到個成果咧，你會好真係會好受到鼓舞咯。咁我個春茗慢慢做到而家越嚟越星光熠熠，越多前輩朋友去支持，咁呢個我都係好感恩。 咁我哋下一個又睇下啦。 嗯。 啊！呢、這個好有意思。 哦，呢、這個就有啲部分嘅獎啦，因為我自己做品牌嘅，咁呢個就係新星品牌獎。咁其實嗰陣時係香港品牌發展局頒俾我嘅，咁係好開心啦，得到呢個認可咁樣。 又要睇其他獎好冇？ 好啊。咁呢個好開心啦，就是、青年工業家獎。咁我都其中一個比較年輕攞到，30歲嘅時候就攞到呢個青年工業家獎。咁呢個業界嚟講係喺工業界好受重視，亦都係一個好高地位嘅獎嚟。咁對我嚟講，個鼓舞好大。咁特別係我自己一個好年輕，亦都係做品牌嘅一個方法去攞到呢個獎，所以我好感恩。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 好啊。 咁呢個咧就係、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嚇、啊，咁就係一個又係企業獎嚟嘅。咁呢個獎都係好高殊榮嘅，咁有分唔同 category。咁我就攞咗個創業家獎，咁得一個位嘅啫。攞、完之後我就做評審，就做。所以我覺得呢個獎又係俾我好大鼓舞咯。 係，咁我哋下一張。 嗯。 哇！呢個好靚喎。 呢個咧就係2012年啊，即係都好耐㗎啦。嗰陣時亦都有第一個大獎，我好記得嗰陣時嘅心情，就係、是、一個叫匯豐創業比賽，就係、是、青協搞的、我一直都同青協嘅關係都好 緊密啦， 好緊密，因為一直都支持，透過青協做好多分享啊，支持。咁但係青協其實幫咗我第一步咧，就係佢俾咗個金獎我，喺一個創業比賽攞金獎，好多個參與者同埋評審係好犀利嘅，全部都係啲德高望重嘅人物，所以呢個獎對我嚟講係好感動啊！嗰陣時我仲記得嗰陣時喺匯豐頂樓頒獎，跟住哇叫我個名嘅時候，我好開心。 嗯，咁下一張。 其實最後尾就係講我家人啦，呢、這個就係我一家人啦，即係我爹哋媽咪啊，我妹妹啊，同我太太啊，咁、我都好多謝佢哋對我嘅支持啦。咁因為其實家人嘅支持同埋信任都好緊要，特別做創業其實嘅時間係真係係 花好多時間。 冇錯，所以佢哋。 咁我睇最後一張喎，仲、有一張相就係你同你屋企女女啊。是啦，太太一齊影嘅。 冇錯，咁就而家又有做咗爹哋啦，咁好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將我嘅所有嘢俾下一代去參考借鏡，同埋亦都將我嘅愛心俾所有小朋友。 嗯，好啦，咁你最後咧，我哋會可能會 show 你 logo 之餘咧，都可能同觀眾講下啦，即係你講下你最有啲咩可以鼓勵香港人咧，而家面對咁多困境嘅時候。 其實香港人，我覺得係。香港有佢嘅挑戰，但亦都有佢嘅商機。咁、我作為一個創業家，我覺得佢香港人嘅商機，第一就係佢啊係一個好國際一個世界之窗。咁因為佢呢個平台可以好多地方咧都會睇到。香港呢個窗口咧，揾到一啲好嘅產品、好嘅發展，無論背靠內地啦，或者係世界各地啦，即係都係可以用呢個世界之窗呢個平台咧去。做好多嘢，依家香港一個優勢。第二就係佢個機制好成熟，喺金融啊、專業人士啊，甚至乎免税啊等等，其實係好好嘅平台，係俾到好多嘅創業家又好，或者係一個從商嘅朋友咧，一個好好嘅一個發展嘅商機。甚至乎唔係淨係從商或者創意產業啊等等。所以我覺得香港雖然係有好多唔同嘅挑戰，但係我會認為只要很努力、很堅持。找到自己一個方向而是持之以恆，當然在當中的過程，因為香港是一個很飽和的市場、你如果你要用回傳統的，可能即哇個個已經有 market share 了所以你見我整個 case study 是怎樣呢？逆向思維啦，咁啊無限的創意啦，同埋有強的執行力，加上誠信，咁我覺得呢幾樣嘢係好關鍵咯。 仲有個介紹埋啦，呢兩本書咧，大家咧可以支持一下啦、其實有一本出咗啦，有一本係新嘅啦，係咪？ 係呢兩本都係第二版咯，即係第一版已經，我係兩本一齊買嘅。 冇錯冇錯。 咁就。都係咁，呢本第二版就多咗，因為我呢幾年多咗好多 crossover， 好多朋友即寫多了十幾篇文，咁都擺埋喺呢度，咁同埋多咗啲名人朋友幫我留言嘅支持啦、 好啊，咁咧就今日多謝你咧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嘢， 多謝你。 咁下一次咧你更加有多嘅新嘅作品啦，或者新嘅成就方面咧，可以教一下年輕人點去做，覺得更加成功。 榮幸，我跟你哋學習嚇，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嚇，多啲指導 嚇、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00到9:00。